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

就这样爱着你，以及谭晶和戴玉强所带来的 Time to say goodbye， 我将与你同行。 因为凝聚这份爱，